时的寂寞。有一股冲动想要去问候，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？跨过几年，希望会更多。分开那么久，思念却更浓。很想对你说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。 你曾是我最最最难忘、最最最惆怅，人在岁月。 却已在流

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做不同的决定，这样也好，我的忧心灰尘就放弃，一站一站带着伤心一路走下去，让一扇我不熟悉的言语说他们的悲喜，而我再也不必参与。如果说再见是你最后的消息，为何我怎么想也想不起你当时的表情，你当时的心情，小心，我仿佛可以遇见我自己，愿望远处飞去，你远在我心里，而我却是你不要的回忆。我的原心灰尘就放弃，一站一站带着伤心一路走下去，让一向我不熟悉的言语说他们的悲喜，而我再也不必参与。如果说再见你最后的消息，为何我怎么想也想不起你当时的表情，你当时的心情，有没有一点痕迹可寻？如果说再见是你唯一的消息，我仿佛可以遇见我自己，愿望远处飞去，你也在我心里，而我却是你不要的回忆。如果说再见是你唯一的消息，我仿佛可以遇见我自己，

会想你，全都不是真的，是骗自己，其实还爱你，爱着你。我以为我早想清楚，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，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。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挣扎，随它去吧，因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Oh baby， 让我这样吧。这样吧。